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她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孩子，她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女子，她是拯救民族危亡的英雄，她是继承遗志的斗士。她从不贪财利己，从不高高在上，从不颐指气使，也不奢华享乐。她是与人民共同见证胜利的巾帼豪杰，她是国之瑰宝，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方才的这段话呢，我是节选了一下诗歌怀念宋庆龄啊。今天呢是2018年的5月29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逝世37周年的纪念日。那么今天呢，故宫管理中心的全体同志就集体朗诵了这首诗怀念宋庆龄。刚才的那一段呢，是我节选了这个诗当中的几句话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缅怀宋庆龄同志，也从很多的一般的我们看到历史资料和大家平常不太熟悉的不太涉及的一些生活细节上来了解一下宋庆龄同志。那这是怎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走进宋庆龄故居。宋庆龄同志故居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很熟悉，很多朋友即便没有去过，可能在后海过去玩的时候啊也路过过哈，非常的明显，就在后海北院。我们知道这里始建于康熙年间，曾经与很多历史名人结缘，它既是大学士纳兰明珠的府邸，也曾是和珅的别院，是醇亲王奕轩的府邸花园，又是摄政王载沣的王府花园。那么从1963年到1981年呢，是宋庆龄同志在此生活工作了18年。今天呢，就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走进故居之地，走进这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 走进一个故居，体会一段历史，看到一棵草木，经历一段过往，登上一座亭台，讲述一个传说，观赏一块古石，记录整个人生。尘封已久的往事，历久弥新的家风，打开文化之门，故居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好啊，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走进的是宋庆龄同志故居啊。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另外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宋庆龄故居社教部的王硕老师，欢迎。 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王硕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新鲜的消息哈，最近是有一个什么活动吗？ 对对对，我在这边也正好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我们这边的这个宋庆龄故居呢，它是中华人民全名啊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那么它是坐落于这个后海北苑46号，邓小平称它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有四个这样的一个主义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马上就是6.1了，首先在这里也是祝这个听众朋友们的孩子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这个6.1节快乐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这边历年来都会举办这个6.1的主题活动。那么 六一的主题活动， 对对对，六一的主题活动，因为宋庆龄他的事业是跟孩子们联系在一起的。对，我们这边今年的主题就是时代小先生走进新时代，是这么一个主题。那么会表彰这个先行一步率先垂范的十佳时代小先生。那么对，同时呢，在今天这个日子我觉得也很有意义，也很特殊，因为这个是1981年5月29日是宋庆龄同志的逝世的这个日子。那么今年是37周年，刚刚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这个全体的职工今天也有一个集体性的纪念的活动，朗诵了这个诗歌。同时呢，这个在宋庆龄去世一周年，也就是82年5月29 也一周年之际，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同时呢，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在这里成立。那么基金会围绕着和平、统一和未来这三项大宗旨开展各项活动，包括港澳台交流、国际交流等等，扶贫等等。 好啊， 今天这个日子还是确实我们做这么一期节目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对，我们讲好宋庆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也是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了。 好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很特别啊，也期待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样还是等待您的答案。今天我们仍然啊会有问题来跟大家进行互动，答对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的文创礼品啊。但是今天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文杰呢非常的有心啊，今天这个功课做得很足，给大家出的题啊特别的多。 没有，这个也是我因为我亲身去现场采访了咱们宋庆龄故居，我在里面确实有一些感受和体悟。因为我们怀念宋庆龄先生的时候，可能会从他是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从这么一位政治人物的角度来去看待。但实际上呢，我通过采访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他也是一个确实当然品德非常高尚，但是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考考大家吧，看看您对这个咱们这位伟大的女性了解有多少呢？ 对，这个题啊，咱们还不能一下子都抛出。一个是呢，这个贪多嚼不烂；再有一个啊，咱们这个出题的方式也得讲究一些啊。就是随着我们在故居当中的行走啊，这个遇到不同的历史遗迹或者是一些有特别意义的一些建筑物的时候，我们这个题随之就出来了啊。那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只要您今天回答对其中一道题啊，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这样一份小的礼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文化之门，走进宋庆龄同志的故居。来吧，那就请王硕跟文杰你也去了哈，你也很熟悉吧。来吧，那个先带我们进这大门是吧。这大门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因为我总在那儿过哈，原来老去后海那边玩啊，然后有演出有活动啊。 是 经常在 没错，因为那个就是我们这边经常会这个很多客流嘛，就是很多游客包括很多这个国家机关的这种当政学习都会到我们这边来，包括还有很多志愿者的活动啊，也都在我们这边进行。很多人就是说，哎呀，路过这个大门，经常就，哎呀，就过去了。然后，对，而且家可能住边上，很少往里走。其实里面，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看的话，还是很有意义的，很漂亮。 好，那我现在就是一位普通的游客啊，我在这个售票处买了门票，哎，很便宜哈，20块钱， 20块钱， 还是20块钱， 20块钱，对， 哎，买完了门票，我一进门，那我的眼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一个景致呢？什么样一个景色呢？ 其实就是当你没进去的时候，光这个大门我觉得已经是 值得说， 对，足够震撼了。因为这个大门它我看到材料啊，上面是写到就是这个门的高度大概是4米高。啊，4米高的这么一个红漆的这么一个大门，那么上面有一个牌匾，上面写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那么这个匾额呢，是咱们这个大书法家书童先生。书童先生的字。那么包括咱们在院子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牌匾和这个石刻都是名家的，都是名家。后面能提到的我们慢慢对对一点 遇到 咱们会给大家说。对， 对，因为时间有限，我觉得我们可以听一段采访的录音，因为它非常集中的来展现了这个故居的一个概貌吧，只能说是哈。 好，那就请文杰啊，这个用历史的声音哈，那是那天他去的时候、 现场的声音 啊，现场的声音也是王硕那天在跟着文杰哈。 对对对， 好，那我们先听一段这个录音采访。 它是这个清朝时期的纯王府，王府的花园，整个这一片，包括像那边待会儿咱看的那个长廊，小山上面这些小屋子，经雨屋那边有沙亭，中间的南楼，中间那个长廊中间的亭子，还有后边有一个四合院，都是当时清朝时期留下来的原有的这些建筑物。就是醇亲王一共两任，第一任奕轩，第二任醇亲王就是载沣，奕轩的儿子是光绪。载沣的儿子是溥仪，溥仪就是在咱们院子里面出生的。总占地包括这些景致啊景观2万平米左右。如果您从正门进来，那个围墙再往东很大一边区域，一直延伸到快到那个银锭桥那边，都是醇亲王的正宅的府邸，包括夫人的休息区啊、马厩啊、家庙、祠堂、 作为醇亲王府来说，它的占地面积就更大，然后这边是它的花园部分，然后再包括这个水系，这个水它是和这个后海是相通的，也就是它是属于是引用了皇家的专用的水源。这是在嘉庆年间，那会儿嘉庆继位之后嘛，他的兄弟没当上皇帝，他肯定得安抚他们的情绪，这个府邸在当时是被嘉庆给了他的哥哥叫成亲王永兴，再有一个就是也允许他引这个皇家的御河水，就是属于是皇家的这种专用的水，到咱们花园里边绕园一周，然后再流出去，在当时等于是和皇上使用一样的东西嘛，是一种莫大的恩赐。二层的这个小楼是当时为了给宋庆龄修建寓所1963年建的，然后呢， 这叫什么名字？ 我们一般管它叫主楼，这个正式的名字叫园状陈列，相当于也是咱们园中的一个展厅，展览的内容就是宋庆龄当时生活的原貌，因为里面的东西当时在这个宋庆龄去世之后，中央成立了一个八人小组，把这个他生活的物品啊，这些东西都是原样封存起来，那么在他去世一周年之后，也就是是1982年的时候对外开放，作为一个永久的一个纪念。整个这个楼的外观是和院子的这个中式建筑搭配，但是里边的风格，包括这个走廊啊，它的一些用品啊，还是很西式的。他从小就是在西方上学嘛，然后接受的这些西方的教育，包括像大草坪，包括他上海的那个故居里头也有大草坪，就是草坪这种东西都是西方的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这是文杰去拜访了一下宋庆龄同志故居啊。那么走了这走马观花走了一圈之后，问题倒是出来不少啊。先给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吧。 行，那就问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咱们说这个在宋庆龄故居里边哈，我看到了有一个台子，然后展出了呢是宋庆龄先生他有一项非常喜欢的业余活动，请问您这个业余活动，这个娱乐活动是什么哈？然后给您四个选项 ，A 是围棋 ，B 五子棋 ，C 康乐棋 ，D 是桥牌。 嘿，太高级了，我都不知道这康乐棋是什么。 很多这个在50-60年代、70-80年代这个年龄段的这个老人，他们都玩过，他们都玩过 康乐棋是吧？好吧啊，这个看看大家猜一猜吧， 猜一猜吧。 宋庆龄同志啊，有一项非常喜欢的业余活动啊，这四样：五子棋、围棋、康乐棋和桥牌。 这个是放在他这个原状陈列里面，就是他的生活的这个屋这个楼里面。 哦， 那么这个因为他是非常喜欢运动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是打网球啊，参加这个女子网球俱乐部，据说还是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第一个接触网球运动的女性，很洋气的。 那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宋庆龄同志故居的啊？您如果到那个陈列室，如果您有印象的话，回想一下，看看他究竟喜欢的是什么什么棋。 是的，是的。 好啊，那文杰来带着我们继续走吧。啊，随之咱们这个王硕老师也跟着我们来讲一讲咱们这个故居当中还有是哪些值得看的地方，好吗？ 对。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咱们故居里面哈，它其实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么一个院子。 对， 可以说它这么问您吧，王硕老师，就是它这个故居里面最古老的景观。 最古老的景观，您是指建筑物还是说指这个？ 就是都算吧， 都算 上，都算。 其实可以说就是有历史考证的哈，最古老的是一棵树。最古老是一棵树，这棵树如果大家去过的话会发现它是很粗壮的啊，是非常非常粗的。虽然比不上那种千年的古树啊，但是呢它的这棵树有500年的历史了。 对，在市里面已经很 对，在市里面也是很难见到的一棵500年的古树。这是一棵叫凤凰国槐，是一棵古槐树。 国槐树哈，也是北京市非常常见的一棵树，但是没有这么历史悠久。 对对对，就是槐树，这个马路边上也经常能有，但是这棵树特殊，它这个刚才我说叫凤凰国槐，这个名字的由来，两位主持人 可以猜猜是怎么来的。 我已经您已经给我解答过了，我觉得 这个真是猜不出来。 对，这是嘉宾给听众出的题啊，这跟我没关系。 这样，这个凤凰国槐这个名字啊，它是宋庆龄亲自命名的。宋庆龄称这棵树叫凤凰国槐，为什么呢？因为这棵树它的长势是很奇特的。咱们园子坐北朝南，那么这棵树的西边的树枝是往上长的，很高，往天上扬。那么这个东边的这个树枝在草坪上边，浮在草坪上边，很低。所以他这个西高东低，宋庆龄在他住的这个寓所的二楼卧室的暖廊里边，观赏这个庭院景色呀，看到这棵树的形态，它是酷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所以给他取名叫凤凰国槐。 你从这个名字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女性心中的那种凛冽的大义，还有他起国槐，你看他仍然是能够感受他对国家的这样一份情怀在。 对对对，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大我的一个人。这个就是平时咱们可能提到宋庆龄，想的就包括可能是有学生的一些这个课文啊讲的一些小故事啊，可能真正就是没有特别多的去了解他，深入了解他的这些历史，他经历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可能认知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啊，就是说如果从头到尾深入的去了解了，去知道了，学习了他的这些经历的这些事情以后，你会觉得这样一个人物是非常非常伟大和伟岸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我们说这个起名字这种事就特别能够，其实他不会是特别刻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他能够从一个侧面去反映啊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细节非常的好，凤凰国槐。那今天他的位置你刚才说从那个他那二楼能看见。 对，从他的二楼，就是 那这二楼我们今天如果去游览的话能上去吗？ 大家可以在这个他的卧，就因为二楼是宋庆龄的卧室，办公室、书房是这几间屋子。那么这几间屋子现在由于这个文物保护的原因，它是封闭起来的。但是我们在它的门口，就是建筑物里面的门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透明的这个玻璃的这个门，是可以看到里面的景观的啊，景致的。对，里面它是保持了当时主席生活的原貌，就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当时宋庆龄生前用过的，摆放的位置也没有动过，很珍贵。 这个岁数最大的是这棵树啊。那么这个我我知道，这故居当中除了树还有非常这个漂亮的景致哈，还有很多亭子， 对 吧？ 亭子 啊，一说到亭子，这问题又来了哈。来吧，文杰。 我觉得咱们这样，先请杨硕老师给咱们讲讲这故居里面三大亭台，对吧？这么著名的三。露水亭、恩波亭， 对，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亭子哈，咱们包括有这个刚才提到的恩波亭，它的前身叫露水亭。 露水亭，哎呦，这个我得显摆一下。露水亭我知道啊，纳兰有一首诗就叫露水亭。 哎，对，没错， 是吧？野色湖光两不分，碧云万顷变黄云，分明一幅江村画，着个闲亭挂西浚。 对 啊， 露水亭， 这露水亭这露是什么意思？ 露水，其实它这个字面，我觉得这个意思啊，应该就是这个 清水、 碧水，应该就是一个美好的这么 一个，就是 一 个形容词。 形容词。它的很多词作，包括其实纳兰性德他的最后一篇绝笔，写的也是咱们园子里的一处景致。因为大家这个很多喜欢纳兰词作的，很多是这个女生，非常觉得是很浪漫的一个词人。那么喜欢他这些词作的人呢，经常会到这个院子里面去追寻他的足迹。因为刚才这个没有提到哈，这个府邸他有历史考证的第一任主人就是纳兰明珠，纳兰性德家。所以这个纳兰性德就是在这个花园里面，在咱们园子里的其中一个建筑物叫南楼啊，在这个建筑物里面邀请他的这些文人墨客在这边吟诗作赋啊。那么他的这个露水亭就是他在有，就是这现在历史上不是特别这个确切的说露水亭是不是就是 有 争议？ 对，有人说是在西山那块儿， 对，的确是有这个争议。对，但是 因为纳兰也去了很多，这也有很多诗关于西山那边的景 色。对，因为他后来是在那个西山那边，那个是搬到那边去住过。 对， 所以这两边都是有他的足迹在，所以不好说具体是 哪个亭子。 我更倾向于认为说，就是纳兰公子他把自己整个的这种文艺的这种心态，就 我觉得还是在还对一个带入到陆志景，而且包括你这个刚才我说给大家说的，他的绝笔也是写的这个园子，我觉得他很多很多词作应该还是在这里创作出来。 少年的时候， 对 自己的影响最大。 包括我刚才说，先说亭子啊，这个陆水亭，哎，对，这是第一个亭，然后再有一个这个。第二个亭子是其实大家一进这个故居大门就能看见的，就是往左一瞅就能看见小山上面有一亭子，这个亭子是很新鲜的一个造型，就是一般咱们还真见不着，在这个市区里面，尤其北方，尤其北方，对，很少见的。这个亭子它的名字读是啊煞 煞 煞 煞 煞煞， 对，这个煞字光说你还不知道怎么写， 不好意思，对，您可以看我们公众号，公众号上有这个 这个有一个笋子的头啊，竹子头， 是是是， 底下这个还不太好形容啊，有点像大节的节的 右右边，对，它这个亭子这个煞字，它是康熙字典里边的一个古字，咱们现在看不到了，它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扇子的扇的意思。 哦， 扇子 就扇子。 对，为什么说取这个名字？因为这个位置，这个亭子修建的位置啊，在咱们园子里面是占东南角的东南方位。咱们知道这个老北京修，尤其是王府，很讲究风水啊。这个虽然咱们不说迷信啊，但是说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它的这个八卦的 玄学， 八卦的原理，这个东南角这个是风的位置，说的是巽位。巽位，那么代表的就是风，所以呢它修成一个扇面的一个形状，取名叫煞亭，很符合这个修建的这个风水的原理，在里面。 对，那么问题就来了哈，咱们就问这个煞亭它的形状很奇特哈，那请问它是什么形状的呢？A 圆形， B 是正方形， C 是五角形，D 是扇形。来了个初中几何题哈，有点像这个啊，因为咱们平时的亭子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是那种六角攒尖的那个， 对， 那种 顶子啊。 对对对， 其实刚才如果各位如果是听到了王硕老师在介绍这个亭子的时候的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了啊。好，那咱们先把那个宋庆龄同志的那个业余爱好啊，给大伙儿揭晓一下吧，我们上半段的时间也快到了，实际上啊， 对， 那是什么爱好呢？到底是哪一种棋呢？是宋庆龄同志特别喜欢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对的人哈，还真有红十字，那个头像是一位阿姨，这个应该是比较这个知道这个情况，她答对了，是康乐棋。 康乐棋， 对，就是当时在那个年代里面。比较 流行 的， 它的玩法是类似于台球的，跟台球是很相似的，也是拿一个杆子叭叭叭打，就是你比如说你选红的，你就是把对方绿的子儿都打进去，这好像之前我查到的一个规则，就把对方的子儿都打进去，你就赢了，是这么一个规则，挺有意思的， 好玩。 对，当时宋庆龄是特别喜欢玩这个棋，而且还有他专用杆，在咱们那儿也有展出。 哎，你刚才说这个陆水亭后来叫恩波亭了， 叫恩波亭了， 就变就是更名 改了名 恩波亭。好，这段故事咱们下半段再跟大伙儿说，好吧？ 好的。 那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根据纳兰的一首诗来改编的啊，《人生若只如初见》。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你还好吗？你也叫天涯，又叫了重逢的远方。原来你在这里。时间从来不说谎，哭着笑了，人人带着伤。人生若只如初见，不哭的甜，哪来好故事怀念？明明你又坐在我身旁。怎么好像走进了月光？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太湖石这些石头都是当时修建王府时候从南方运过来的啊，北方是没有这些太湖石的、 啊、 这个造型这个孔孔洞洞的这个样子 啊 还是很漂亮的。 嗯，好，那刚才我们这个提点啊落在露水亭、嗯、怎么就变成恩波亭了是吧？ 对， 哎，这段故事您还得再给我们讲讲。 没问题、啊、哎，其实要说提到这个露水亭恩波亭，它是一个露水亭时期是刚才咱们说到的纳兰性德。 嗯， 那么什么时候改成了这个叫恩波亭了呢？这个是在嘉庆年间了，嘉庆年间、 哦、 嘉庆皇帝的，刚才咱们的那个前面的有一段也提到了嘉庆的哥哥， 嗯， 也就是成亲王永兴，当时是住在这个府邸里面的、 嗯、 那么他呢住在这儿，嘉庆皇帝就是为了安抚他们这些兄弟们的情绪嘛，就是允许他引这个皇家的御河水进来。刚才也提到、 嗯、 是哪儿？什么叫这个御河水？就是从玉泉山上流下来的，是属于皇上专用的，皇族专用的。 对，像咱们北京，实际上原来苦水比较多，甜水很少，所以说这个 不像现在说自来水，这个大家都 甜水比较少，所以特别珍贵哈，特别是玉泉山的水最好的水， 很好喝的水、 嗯、 是皇族专用。那么当时是开凿引渠。经过六海进到皇宫，哪六海？西海、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这六海、 嗯、 咱们现在所说的中南海，中南海说的就是皇宫紫禁城范围内的两个海、 嗯、 一个中海一个南海、 嗯、 统称叫中南海、 嗯、 北海大家知道北海公园、 嗯、 哎，然后这个后海大家也很熟悉的什刹海地区嘛、 嗯、 这个就包括西海、前海、后海这一部分、 嗯、 那么这六海是皇家的玉泉山上的水流下来的进到皇宫、 嗯、 那么同时当时说允许这个成亲王永兴啊、 嗯、 这个引这个皇家的专用水源到园子里边、 嗯、 绕园一周，这是莫大的恩赐嘛，这个无法比拟的一种高规格的待遇、 嗯、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永兴呢就把这个亭子重新、嗯、因为这个亭子就是建在这个湖上面的，在长廊的中间、 嗯、 那么把这个亭子重新又修葺改名叫恩波亭，感谢皇 恩浩荡、 哎、皇恩浩荡能够和自己共享恩泽，哎，谢谢皇上， 行， 吾皇万岁、 啊、哎，这也这个皇上安抚一下他呢，他也表达了一下忠心，就这意思是吧？啊、哦，那就是这个亭子哈。好，刚才我们说了 两个 亭子是吧？ 对 啊，那么 第三个亭子、 嗯， 还有 第三个亭子，嗯， 还记得叫什么亭吗？ 瑰宝亭、啊、 哎，瑰宝亭、 哦、这个在哪儿啊？ 这个是在咱们的这个园子的西侧、 嗯、 有一个小山上面的建的这个瑰宝亭、嗯、这个亭子呢修建的是这个不是王府的原有建筑了，它是修建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时候修建的这么一个永久性的纪念性建筑、 嗯、 纪念性的建筑、 哦、 对、 哦、 那么而且这个瑰宝亭因为周恩来称咱们的这个宋主席叫国之瑰宝、 嗯、 啊，就取的这个瑰宝两个字、 嗯、 叫瑰宝亭。 嗯，实际上就是以他的这样一个历史形象、历史地位， 对 他来命名的。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好，那这个那就是我们布局当中就这三个亭子，是吧？ 对，主要这三个亭子、 嗯、 是亭子的这个建筑。 嗯。好啊，其实我们特别想问想说的还有很多啊，但是文杰我看蠢蠢欲动要出题了吧咱们今天题太多了啊， 今天的题有点多哈 啊， 嗯，行，那咱们怎么着再出一个题，但是是出外头的题还是出里头的题 您看着哪个题你觉得比能难得住大家啊、 嗯、 我觉得咱们听众水平太高了哈，不知道各位是去看过呀还是在网上查 的 啊，您说。 嗯， 嗯，因为刚刚咱们嘉宾啊王硕也说了，就是宋庆龄先生实际上他搬到这个故居他是有一个几经周折吧，属于宋庆龄先生特别的高风亮节，他认为这里原来这个王府的后花园，他认为说是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他不愿意住进这么好的房子，所以说他后来几经周折才住进来，待会儿请您讲哈。然后这个互动问题呢，就是说宋庆龄先生他在会客厅里有一个专属的沙发的位子，就是他会客的时候有一个位子，请问这个位子呢他是在哪里呢？A 呢就是面向门的正中央，其实就是咱们相当于古代的那个待客的时候就主人嘛，坐在这个正中央的位置。 嗯。 B 呢是面向门的左手边。 嗯。 C 呢是面向门的右手边。这个请大家来。 好， 想一想 图形方位题，这 辩 题确实很有难度啊。 对， 就是宋庆龄同志这个会客厅里边专属他的自己的沙发 位 子啊， 对， 在哪儿？ 当然，刚刚其实也有提示了哈。 嗯， 宋庆龄先生这么高风亮节的一个人，他会把自己的位子安排在 哪 里？ 嗯，我们知道1963年到1981年，他就是在这儿。这18年啊，是吧？ 是 工作生活，而且就是在这儿逝世的，是吧？ 对。 那他是刚才文杰说了一波三折，他不愿意进来，不愿意搬进来， 这地儿多好，是吧？ 是， 这是一个怎么样 王府的花园，这个 是不是啊？景色宜人啊，青山绿水呢。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来？这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嗯，其实就是在咱们1949年10月1号建国之后，那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很尊重宋庆龄的，同时就希望能够在北京给他安排一处寓所。那么宋庆龄最一开始来到北京的时候是住在方金巷的，不知道很多老北京人可能知道这个地方方金巷，这其实都可以形成一个问题，是吧？方金巷，哎，他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崇文门这个北京火车站附近，就是现在的北京站。那么当时呢，这个住在那边的时候，由于要修建北京站。修建这个建筑，那么那边也是比较嘈杂，人员也比较复杂，所以呢，这个国家就让宋庆龄搬到了现在的就是什刹海体校，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刹海体校那边，那边那块有一个郭沫若故居哎，当时宋庆龄是从方金巷出来之后是搬在那个位置的，是住在郭沫若故居那块儿。那么后来由于这个他的身体就是年岁也日渐的这个增大，那么身体情况也越来越不好，那么国家也希望一直希望给他提供一处比较好的住所，但是呢宋庆龄一再的拒绝。在咱们的展示里面就是陈列了一封信，是他写给王光美的，里面写的信的内容就是说，国家现在正在建设，正在需款，如果再为我的住宅问题去增加额外的开支，我感到很不安，所以我不打算再签新址了，就是不想再劳烦国家给他修建寓所，觉得住在那儿就可以了。但是当时国家知道只要是询问他的意见，他肯定不会同意的。那么就委托了周恩来总理，在这个醇亲王府的王府花园西侧为他修建的这个二层小楼，63年建好之后邀请他来住，就建好了之后请您来吧，这样他才听从国家的安排住在这儿的。 原来是这样一个， 他是一个很大我的一个，就是自己怎样都觉得可以将就可以凑合，但是如果要是说国家或者民族遇到什么情况的话，他一定要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我是看到材料上有说他这个就是他自己那个住所，就您刚才说那个他那小二楼，其实也是很拥挤的，是吧？ 书 房、 卧 室包括厨房没有多大地方，实际上 其实而且它里面的陈设都是很简单 很 破旧的。刚才这个文杰这个之前去的时候看到过，他的卧室里面陈列的很多东西都是缝缝补补的，包括这个灯罩，大家知道灯罩其实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国家副主席、国家领导人，他的这些东西破了坏了都是警卫啊，就是可以随时配备新的来更换。但是尤其大家可以看到他那个灯罩就是一个破窗帘布，什么怎么回事，就是原来的好的灯罩这十几年用过去了之后坏了，没舍得换，拿窗帘一围，就是说哎可以接着用。包括他的梳妆台的镜子的全的两边的这个水银都掉了，黑了，就中间那面还能勉强还能使，一直用到去世。 对，实际上确实很让人震撼啊，因为宋庆龄先生他出门的时候啊，出国的时候代表国家形象是非常讲究非常优雅的， 很注重自己的礼仪的。 对，但实际上在自己的家里头他是一个特别简朴的一个人。 对，此前呢这个应该是我们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哈，我们做了一期咱们宋氏三姐妹的 旗袍展。 对，当时也 影响很大，大家都非常很好奇，很热情的去看。 也在咱们这个文化之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聊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故居当中还有旗袍展出吗？是不是有一些展品是送回去的？ 对，包括像宋美龄、宋霭龄的他们穿过的，还有他们家族成员的这些是要这个收藏保管送回去的。那么，但是咱们现在馆里面也一直陈列着宋庆龄留下来的旗袍。对，这个包括他当时在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组织的时候身着旗袍的这些当时穿的这些衣服还都是在展的。 行，那我们刚才这个在会客厅里边说的这个沙发的位置我觉得咱把答案公布了吧，因为后边还有一问题是吧，都跟大家说了吧，这些我觉得这些点啊也很有意思，也很有趣味哈。 对， 咱们还是尽量都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那我就揭晓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哈，就是他这个宋庆龄先生他在会客厅那个沙发的位置在哪儿呢？他我们知道他这个因为他人特别的谦逊哈，他是不在这个面向门的正中央，就是不在那个中央，不在主位上的，他呢实际上是在面向门 左手边的一个位子上， 对，有一把斜放的椅子。对，咱们现在去参观的话，我们工作人员在旁边还专门立了一个牌子，示意说那个是宋庆龄的会客专座。 哦， 他包括大家看到他在这边住的时候，会见很多这种国家的国际的友人，包括西哈努克亲王都在这个小客厅会见过，他都是坐在那个左前方的那个位置上面。 实际上我查资料发现，就是宋庆龄先生他不仅是会客的时候这样，他好像跟家里面人一块吃饭，他有一个保姆李姐哈，说他们俩一块吃饭的时候，就是李姐坐的是中央，他反而是坐在比较偏的一个地方的位置。 他和李姐两个人，就是因为其实李姐是在最后病重的时候是宋庆龄接到这边来住的。那么因为他和这个李艳娥，这个是他一个保姆 李姐， 两个人情同亲姐妹。从这个李艳娥从16岁的时候就陪在宋庆龄身边，一直陪了她50多年，没婚嫁，直到去世，所以就情同自己的亲人一样。最后去世的时候，还是这个专门嘱咐工作人员，宋庆龄说要把李姐和我葬在一个家族的墓地里。就是很有感情，就是很有人情味的。 这种感情，我觉得那个就刘德华那电影《桃姐》，可能大家想一想，那个电影就是类似的这种情感哈。虽然可能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陪伴你这么多年了，而且一直尽心尽力哈，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哈。 包括他对待这个身旁的工作人员，他的这些警卫、这个保姆、秘书等等，这就是都是特别特别特别好的。 好，文杰还有题目是吧？我们都抛出来吧啊。 最后一个题目了，希望大家我看有人希望能有人全部答对哈。说宋庆龄故居有一个老式的挂钟，但是呢它不是挂在卧室里头，而是挂在这个走廊上，在走廊的尽头。问题是这是为什么呢？答案 A 是声音太吵了， B 是声音太悦耳了， C 呢是宋庆龄先生特别守时，他怕自己迟到， D 呢是宋庆龄先生希望自己的工作人员都很守时。四个选项哈。 老挂钟不在卧室里，挂在走廊的尽头。哎，你别说，你这虽然你这四个理由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好像都有合理性。好，来大家猜一猜啊。 猜一猜。 我其实心中有一个答案，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你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嘛。 我不行，我这容易把道领歪了。 偏是吧？ 对对对啊，因为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他给这个景物来起名字呀，就是很多生活细节呀，可能特别能够彰显一个人，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 我觉得可能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设计或许也能够体现出它一番用意啊。我这答案我就不说，我放在心里哈。来，咱们继续聊聊一会儿，等待一下大家的答案，一会儿我们再公布这个正确答案，好吧。那我觉得说一说这个咱们宋庆龄同志对于这个少年儿童这个工作方面的成绩和他所做的一些这些事情吧。对，我们都知道他是有那句话，他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是吧？ 对， 也把少年儿童的培养称之为缔造未来， 是 啊。那他到底就是在这个故居当中有哪些有哪些展品是能够反映他这方面的工作呢？ 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先从园子里的一个东西说起，这个园、这个东西在王府时期是没有的 哦， 而且现在我觉得在市区里头也很少见。孩子们都特别喜欢， 是 包括成年人也都特别喜欢。 这个嘉宾又给咱出 又来加一道题啊，这是什么呢？ 对，这个是一个秋千。 哦， 我觉得秋千这个东西还是承载着很多人幼年时、童年时候的记忆，包括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胡同里长大的，我的胡同里头都很少能够见到秋千，说实话，因为当时都是这个街坊邻居这个大杂院、四合院什么的。但是这个秋千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浪漫，很能够这个激发孩子们这个这个欢喜心情的这么一个东西。当时宋庆龄就是在他的寓所里面专门修建了一个秋千给孩子们，就是供孩子们来玩耍。每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每年都要继承宋奶奶的遗志去搞这个六一的这个活动呢？也是为了继承宋奶奶当时在这个园子里她对待孩子们的这样一个传统。这个是秋千。再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提到的是这个关于他的一张支票。这个东西呢是在 新中国成立后， 那么在当时是他荣获了1951年度的1950年的巩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这么一个奖金。这个奖金呢是10万卢布。 我们当时请了专门的这个汇率换算的这个专业人士 专家、 然后换算给我们的一个答案，说在当时是相当于是5.5亿元。 是吗？ 那么当时他是、虽然可能当时的汇率对老板人民币，但是他是用这笔钱在当，因为他是一张支票嘛，在这个当场的支票背面就签署了说此款捐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就当场就把这笔钱捐出来，用作干什么了呢？用作在上海修建了全中国的第一所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就是全国的第一个妇产医院，在上海是很有名，但是当时全国是知名的，在现在上海也是一个最好的三甲的医院，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在咱们展厅里面是有这个支票的，也有当时宋庆龄亲笔的批示。那么他除了像这个修建了第一个妇产医院以外，还有第一个托儿所、第一个少年宫、第一个儿童剧院，那么第一本杂志都是宋庆龄牵头创办的，给孩子们，他认为给孩子们的东西是要把自己能给孩子们最好的都奉献给孩子们。认为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缔造未来的这么一个伟大事业。 哎呀，这个说起来真的我觉得挺让人感动哈，因为他个人的生活我们看到那么样的简朴哈，但是他所做出的这样的捐赠啊， 对， 这样的贡献却是如此的巨大。而这些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至少有无数个理由需要让我们至少知道这件事情啊， 是， 从而呢，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里啊，我觉得应该让我们对这位伟大的女性再次致以我们的敬意啊， 是的，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 对，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如果我们去那个故居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前厅哈、就是展览馆那块儿有一个。这个大理石就是宋庆龄先生的 雕 像哈、对，然后他那个浮雕上 浮雕 我印象比较深，有菊、石、鸽子，岁寒三有松竹梅，用这些形象来 有，对，有青松、有翠竹、有梅花、有菊花、有巨石、大石头、和平鸽这些。那么因为当时何香凝女士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菊石颂》，说唯菊与石品质高洁，唯石与菊天生硬骨，就是用菊花和巨石来赞颂它的这个高贵伟大品质。那么包括像这个青松翠竹，像松竹立寒而不凋，春梅蘸雪而不滑，也是用这些景观这些植物来寓意它的这个高贵伟大的品质。 好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文杰把我们最后一道题那个挂钟老挂钟的那个问题答案给我们揭晓吧。 对，他这个挂钟呢是这样，我当时也很好奇哈，这个事情当时采访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王硕老师哈就解答，他让我猜来着，当时我没猜对，因为他这个实际答案选 B， 就是因为这个老挂钟啊，他的声音特别悦耳。他宋庆龄先生，他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好到，就是说我有一点什么东西，我都要分享给大家。 其实要分享给大家。 对，包括像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还没提到西府海棠，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植物，在咱们园子里和200年的北京的最有名的这个百年的古海棠其中的两棵。那么秋天的时候结海棠果，宋庆龄竟然还会做海棠酱分给工作人员来品尝。咱们现在每年还有海棠文化节，4月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参观啊，真的就特别漂亮，特别漂亮。 好，那么今天在我们如果到达宋庆龄同志故居呢，我们能够看到绿树浓荫水天相映啊，这样的一份景致依然和宁静平和。我们也希望啊，大家过去参观游览的时候也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宋庆龄同志他抵御外侮、捍卫民权、秉持正义以及关爱儿童事业的诸多事迹。好，欢迎大家到宋庆龄故居去参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文杰，感谢王硕老师， 谢 谢 大 家。 好，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赵亮，咱们明天打开文化之门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盛夏聚会年中庆，5月29号至5月31号期间来电订购所有商品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哎，您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2D的下饭带鱼超值抢购组。那之前咱们的组合呢是20罐红烧下饭带鱼和10罐香辣带鱼，一共是30罐，299块钱。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直接升级做到30罐红烧味和10罐香辣味，足足40大罐，市面上的价格将近1000元，而我们今天依然是299块钱带给大家，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的升级大包装。 咱们是加量不加价。 对。